锋芒会见倒下。全明星的选手，全明星的角色，在周泽楷的面前竟然也是败得如此彻底。于峰的发挥并没有显露出什么明显的问题，实在是因为周泽楷太强了。如此精彩的表现足以征服任何人，换作是平时，即便这里是轮回的客场，即便这里坐的都是蓝宇的粉丝，这样的精彩的表现也足够赢得掌声。但是此时现场却是一片安静，不是蓝宇的粉丝吝啬这种礼貌的掌声，实在是这一场比赛对他们而言太关键。蓝宇的战术安排比较明显，此时专为支撑个人赛而特别出场的于峰都已经败下阵来，余下的两场能在轮回的强劲攻势下拿到胜局吗？这样情况下，蓝宇粉丝哪有心情为对手的精彩而拍手？蓝宇粉丝望着电子牌上闪动着的余下两场相继会上场的选手，心下一片漠然。这两位选手甚至都不能算是蓝宇的一线主力。蓝宇战队的队长余文周一般是不会在单对单的比赛中出场的。徐景熙的角色是守护天使，虽然自爆能力很强，但攻击性偏弱，也很少会有队伍让这类治疗角色打单人赛或是擂台赛。这样一来，蓝宇战队通常的团赛一线选手六人就只剩下四人。于峰被安排在了单人赛当保险阀，余下三位自然是组成了组队擂台赛里的强劲阵容，个人赛这里只能是上二线的替补选手。而他们要面对的是轮回状态出色的吕博远，还有轮回的副队长全明星级别的江波涛。第二组的比赛开始时，现场的粉丝甚至有一些愣神，直至解说员和嘉宾都啰嗦了好一会儿，现场观众才回过神来，他们才想起来这时候正是战队最需要他们加油鼓励的时候。所有人嘶声呐喊起来，荣耀两个大字几乎要冲破电子屏冲出时，现场再一次陷入一片死寂。吕博远的柔道云山乱最终以一个致命空投将浮空中的对手撕扯在手，重重的轰投到地，彻底击杀，轮回战队2-0领先。个人赛第三胜顿时成了赛点，轮回拿下将直接获得第八赛季总冠军，蓝宇拿下就可以帮队伍延续可能性，只要连续拿下擂台赛和团队赛就可以让他们追上轮回的积分。这样的比分上一场轮回从蓝宇身上拿到过，原本人们也相信蓝宇是有能力对轮回以牙还牙，但是现在比赛真实的打到了这个程度时，却几乎没有什么人还看好蓝宇。轮回出场的是他们的副队长，经验丰富全明星级别的选手江波涛。蓝宇方面呢，选手林峰，职业盗贼，虽说强队无弱兵，林峰作为二线选手并不能说实力不济，但面对江波涛和他的魔剑士吴浪，双方确实无法相提并论。 林峰加油啊！ 这一次现场的蓝鱼观众再没有迟疑，都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了，想太多也根本没用。林峰会成为蓝鱼的救星吗？解说和嘉宾又侃侃而谈起来了，什么压力啊，什么大场面啊，听得现场观众都有些起火了。虽然他们知道二人说的都是事实，但是二人的强调却让大家越发的感到心烦意乱，现场观众愈发卖力的呐喊加油了，解说和嘉宾的声音虽有设备助阵，却也已经成了浮云。好在比赛很快开始，喧闹声渐渐小了不少，很多已经紧张的忘记继续加油了。连观众都因为压力有些失声了，更何况场上选手林峰，蓝宇战队的二线选手， 或许连他自己都从来没有想过，有朝一日自己竟然会在总决赛这样最重要的舞台上成为整个荣耀圈的焦点，胜负好像全部掌握在了他的手中似的。和他同台竞技的江波涛都远没有他受到关注，显然更多的人都希望比赛可以继续下去，而不是就在这里被轮回终结。压力成了这场赛点赛事的关键词，解说和嘉宾李一博乐此不疲地论述着压力可能给选手造成何种影响。林峰呢，他似乎并没有因为压力而颤抖，但是他到底还是受到了压力的影响，他打得极谨慎，非常谨慎，他知道他的失败将让本队直接终结在这里，所以他想先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为攻先享守，永远留意着自己的退路。这样做是不是好？其实谁也无法在此时就下定论。比赛有时就是成王败寇，赢了可以夸成是冷静稳定，输了却又可以被说成是保守。嘉宾李一博可是个经验丰富的老狐狸了，在开始解说让他点评林峰的打法时，只是哼哼哈哈的随便说了些表面的东西，像个狗头军师一样出了点主意。随着比赛的深入，看到江波涛渐占上风后，李一波开始有点吃准比赛的走势，开始大胆地说出来。 林峰打的还是有些太保守啊，不过可以理解，他身上的担子实在太重了，他这样的二线选手实在缺少应对这种压力的经验。蓝宇的安排本就想避开这种压力，为此他们连于峰都放在了第一场出阵，结果现在这莫大的压力居然扛到了林峰的肩上。 毕竟职业选手出身，毕竟是现在职业圈中最有名的解说顾问，虽然有些时候也哼哼唧唧的说不清楚，虽然有些时候经常会看不透，虽然有些时候会被打脸，但是李一博能坐镇这个位置还是有相符的能力的，他还是比更多的人早一些看出林峰的局势不妙。所有人的心从比赛开始揪起，一直就没能放下。其实这场比赛打得并不算精彩，没有太炫太激烈的对攻，观众解说还有嘉宾都过多注意林峰了。事实上林峰的对手江波涛这一场同样打得谨慎，只要这一局击破对手就可以赢得总冠军了，这同样也是压力。所以在竞技圈有一句名言叫决赛无名局，就是因为在这最关键的对决中，绝大多数人都会小心，会谨慎，会先想着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在这样关键的赛事中不顾一切的生猛，那可是需要勇气和魄力的。眼下的个人赛第三场就肯定不会是一种经典名局，两个人都很小心，但是江波涛最终还是占得了上风。他所承受的压力更小，他的水平本来就更高，他的角色也比林峰的更强。林峰想战胜他是需要爆发，需要超水准的发挥的，让一切顺风顺水，没有意外，没有波澜地进行下去的话，胜负往往就会成为纸面的结果。林峰的盗贼终于还是没能顶住，在他生命无多的时候，江波涛的无浪大胆地打了过来。或许是整场两人都比较小心的缘故，林峰已经习惯了这种谨慎的节奏，江波涛突然一波奔放，让林峰有些乱了阵脚。本就有诸多不足，这一刻他还先乱了。江波涛的飞快操作下，魔剑士波动阵覆盖，波动剑推动的组合攻势终于将林峰的盗贼牢牢控制住了。林峰没能制造奇迹，荣耀两个大字闪上了屏幕。李一博摇头叹息， 哎呀，还是太保守啊。 您分析的精辟， 解说员说道。比赛结束，个人赛轮回3-0完胜蓝宇，以 10.5-2.5 的比分提前结束了本次总冠军的角逐。这个赛前让无数人担忧的结果真的发生了。 蓝雨的现场大部分都是死寂，只是在某一处此时却是欢歌笑语。蓝雨主场也并不意味着到场的就全都是蓝雨的粉丝，也会有很多中立的粉丝，更可能会有一些轮回的粉丝。此时还可以尽情欢笑出来的当然是轮回的粉丝，只有他们会完全不介意这场比赛被提前终结，一点也不介意，因为这更昭示着轮回的强大，昭示着轮回的所向无敌。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这还是荣耀史上第一次提前结束的总冠军决赛。 解说员说出了这句台词，这当然是提前准备好的，比赛有这种可能，他当然就会做一些这方面的准备。 是的，没错。李一博点点头，这是第一次。 让我们对轮回战队的首个荣耀职业联赛总冠军表示祝贺，这也是联盟中第五支获得总冠军的队伍，在他们之前曾经有四支战队荣获过总冠军，他们是联盟初期三连冠的加势，很遗憾下赛季的联盟中我们看不到他们了。还有在联盟中第四赛季中狙击了加势四连冠的霸图战队，如果是熟悉那时候的霸图战队的观众想必都会知道，我身边的李一博指导就是当时那支霸图战队的主力成员，他就是在那年帮助霸图战队夺得总冠军后在夏天宣布退役。 李一博谦虚地笑着。 此外还有微草战队，他们三年连进总决赛，本有机会缔造一个新的王朝，但是很可惜当中的第六赛季他们被今天我们决赛中的另一支队伍蓝雨战队给击败，没能完成三连冠。那么现在职业联盟第八赛季，让我们恭喜新科总冠军轮回战队。